各位观众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村民代表，韩村河镇赵各庄村的村民季志英季叔叔，也欢迎季叔叔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主持人好，大家好。 非常欢迎三位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房山区的社区卫生服务到底是怎么样。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对于房山的第一印象就是房山好山好水，有特别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是这社区卫生服务到底做得怎么样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伙好好的说一说，也跟大伙说一说现在在房山区的居民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这种优质服务，甚至是有特色的服务，可能是别的区享受不到的，咱们都通过今天的节目介绍给大家伙。那季叔叔呢，也跟我们说一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村民，您在房山区居住了多少年，享受到了什么样的服务，也可以说一说咱们房山社区卫生服务这些年的变化，您看在眼里，感受在自己的身上，到底有哪些好的或者是不好的，您都可以说，好不好？ 好。 那大家关于房山区的社区卫生服务，关于房山区的这些变化，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三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准备了互动的小礼物，大家只要对房山区的社区卫生服务、基层医疗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长寿拍这样的一个健康小礼物。如果您不知道这长寿拍长什么样子哈，现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三个字长寿拍，长寿呢就是长寿长命百岁的这个长寿，拍呢就是球拍的拍，长寿拍这三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您就可以看到一个微信的推送图片，看看这个长寿拍到底长什么样子。如果你想要获得的话，现在就可以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今天的互动礼物长寿拍一个。我们今天呢，除了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之外，大家伙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同样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发来您的互动。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腾讯视频、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易直播、凤凰新闻和今日头条等多个手机客户端随时收看和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发送弹幕就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提给我们的嘉宾了。那下面就让我们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健康守护在房山。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三位嘉宾，都是来自于房山区，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房山的社区卫生服务。那首先得问一问季叔叔，季叔叔您在房山生活了多少年了？ 我在房山，我今年73岁，一直生活在赵各庄。 哦，一直生活在赵各庄。 一直生活在赵各庄。 那想问问您哈，这个您平时看病都去哪儿啊？这么些年您在房山等于说生活了70多年了。 对。 小时候看病是什么样的？现在看病是什么样？有没有一些变化呀？ 原来小时候看病就是在那个村医，像村医给看看，现在有点病就奔房山跑。我有些年就在房山第一医院看了。现在呢我就回到那个社区服务中心了，赵韩屯镇的社区服务中心。因为在那儿看呢离家也近，他们的那个条件呢就是化验呢和那个大夫大夫的实力啊跟房山医院也差不多。而且呢离家也近，我们离房山第一医院就得有10多公里。因为挺不方便的，所以现在就一直在这个韩屯这个服务中心里看。我在陈大夫看了病呢，我这他们那大夫说你需要检查，我就去上那个房山检查检查，不需要的时候他们就直接就给看了。通过他们看着我那个，我在94年就是得了那个高血压，2006年又患上那个糖尿病。 哎呦， 这糖尿病是我们家族病。 这都是慢病，需要长期管理。 对，所以经常吃药，老奔跑房山也是个事儿。现在房山大医院有的药我们这社区服务中心全都有。实力也相当不错，态度也好。我也对我们这病呢服务的也挺全面的。去了以后对老人也首先照顾。照顾我们，让我们先给瞧，因为有老病号了不是。老人给瞧。现在我这血压呢高压控制在130，低压呢85。血糖呢空腹时候5.6左右， 餐后8.0。 哎，这都管理挺好的呀。 啊，对，所以说我对这个卫生服务中心特别信任，因为这病给我控制挺好的。现在呢，我们那个社区又在服务站，就是下边的服务站办了那个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 啊， 活动小组和那个糖尿病自我管理小组，我都参加了。 嗯， 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呢？原来我就认为呢，就是有点病，大夫开了药就 吃了药就行了， 吃了药就得了。这个从吃的那个饮食上就不注意，有时候这药呢，也有时候忘了吃。通过这个当时学习呢，人家大夫他们就给我们进行那个思想疏导，因为都不愿意去，一直3个月就给我们做了这个，每一礼拜给我们做2次那个血糖测，测空腹，测餐后，测了以后。然后给我们每个20多个人，一人给我们做一份那个食谱，怎么吃 啊？ 都给我们这个讲清楚。然后呢，给我们制定个人一个人一人的给我们做了那个怎么吃肉 啊？ 怎么吃奶？怎么吃米面？ 哎呦， 怎么样换算？怎么吃水果？什么水果可以吃？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吃？都给我们做的挺详细的。所以说呢，我对这个。他们这种服务呢，我从心里呢又感叹又敬佩。他们 高兴， 挺高兴。他们早晨应当8点上班，他们7点就开始去了。因为测血糖20个人、 啊， 一个一个都测，哪就测完了是吧？ 嗯， 一直坚持3个月，真是，这够辛苦的他们。 听出来了，这季叔叔对于现在的社区卫生服务啊，还是挺满意的。他说了，原来最早啊是去看村医，那个时候的条件跟现在肯定是没法比的。那下面也想问一问，对于这种村镇的基层卫生服务，现在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和我们以前当中印象当中的那种村医，甚至可能就一个房间就有点药能打个针这样的，是不是现在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呀？ 嗯，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咱们的社区的卫生机构啊，都比以前的那个质量提升了，不光是服务能力提升，硬件环境也在提升。 嗯， 你像咱们的社区站呢，都是标准化建设。 嗯， 啊， 都有什么呢？ 我们的你要最后人一码，咱们的全科的诊室，然后呢一些简单的小的化验，在社区站也都能做，包括呢药房。咱们的配置呢跟咱们中心基本一致，然后呢尤其是咱们社区中心现在像咱们这个中心吧，我们韩屯中心呢就坐在咱们韩屯镇，咱们那个全国美丽乡村韩屯村的旁边， 嗯， 是吧，环境呢也非常优美，也可以算是一个花园式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中心的建筑面积就有5000平方米，然后呢我们有综合的诊疗区、预防保健区、中医的诊疗区、传染病接诊区、行政的后勤区，还有包括咱们的住院病区，还甚至包括咱们口腔的这个口腔科。所以呢，科室设置的是基本是小而全，基本能满足当地老百姓的医疗需求，并且呢，开展呢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 也就是说，大家以后身边遇到点小病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用往我们说这个中心区的这种大医院跑了，在村门口基本上这些病都能解决。而且像中医啊、口腔啊这些比较有特色的科室，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都有了。 对，的确的。 看来这服务项目真的是越来越全乎了， 对， 硬件条件变好了。最重要的是，每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的工作人员，刚才技术说特别的贴心，还提前上班，给他个人制定每一个人适合自己的这种健康管理的计划哈。那也想问一问这个张主任，这是韩村河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一家的特色呀，还是现在房山区很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标准，甚至还要做得更好的？ 我们房山呀，应该说目前社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整体的服务水平、服务能力呢，都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提升。 嗯， 像这个韩村河这个呢，只是我们24家之一。房山呢，现在是运行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有24家。 嗯， 像我们学院长这样的社区服务中心是10家，属于 A 类。 嗯， 同时呢，我们还有 B 类中心是4家。C 类中心呢是10家，在24家里呢，我们有20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它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也就是说既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牌子， 嗯， 同时呢又加挂卫生院的牌子， 也就是既承担基本医疗，又同时承担这个基本公共的卫生的这个服务。 嗯。 另外呢，我们也是为了满足百姓的这个基本医疗吧，包括这个急诊的这个服务，我们在房山呢还开设了一个120的急救分中心， 嗯， 以及呢18个急救站。应该说呢，这几年呢，通过我们各方的这个努力。像姬大爷这样的百姓，就是对我们社区服务中心这种信任度和满意度呢，都是在逐步的这个提升。 嗯，越来越满意了，大家满意度越来越高了哈。刚才这个张主任提到了特别关键的一点，提到了这个急救的中心。其实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啊，如果突发急症，这个时候真的是和时间赛跑，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和我们的性命息息相关的。像我们说房山区有很多的地方是山区，那对于山区的居民，这种急救中心是不是也有比如说分布在这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真的能够在家门口几分钟就能够直接出诊，或者说我们说出这种急救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帮助大家处理这种急症的情况呢？ 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18个呀急救站，很多就是分布在我们的这个卫生院，也就是卫生院呢，同时呢也是我们的这个 急救中心， 对，急救中心。所以呢，一旦呢这个老百姓呢有这个急救的这个需要的时候呢，能够得到这种及时的快速的这种救治。 嗯，不用再等着，比如说统一从市这个区中心然后派车去，就在村门口可能这个急救中心就可以随时的响应大家伙的这个需求了。 而且今年我们又要增加4个急救站，就准备做到全覆盖。 所有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能以后都要承担起急救的任务了。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嗯，好，那提到了房山，我们都知道啊，山清水秀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尤其是山区比较多的一个现实的条件，是不是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开展也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困难挑战呢？ 房山呀，刚才这个主持人介绍了，确实景色非常的这个美丽，也欢迎大家到房山去旅游。 嗯， 但是呢，我们的房山的地域面积呢还是很宽阔的，辖区面积是2019平方公里，分为山区、丘陵和平原。对于平原来说呢，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和它的这个医疗资源呢也相对比较丰富，百姓的就医呢还是相对比较方便的。但是山区呢，由于这个地理位置比较远，而且交通呢相对呢也不够这个便利。再有呢，现在山区啊主要是这个老年人比较多，很多人的这个行动也不方便，确实在这个就医方面呢存在着一些这个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吧，我们也是为了给每一名这个百姓呢都做好这个贴身的这个服务，我们卫计委呢也是对这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这个研究。我们在9个山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呢我们都建立了这种巡诊的这个制度，我们统一为9个山区的社区服务中心配备了这个巡诊车。要是定期呢要组织我们的医务人员要入村入户，对老百姓呢进行这个服务。而且现在我们这项工作呢应该是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贴近百姓的这种需求，我们很多的服务真是追着百姓走，做到了这个田间的这个地头，定期呢为百姓的这个送医送药送健康，同时呢也是为了就是为百姓呢提供更加好的这种服务吧。我们现在也是充分的利用发挥这个信息化的这个作用，以这个利用这个互联网加的这种形式，我们发挥呢大医院对我们社区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这种帮扶的这种带动的作用。像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房山成立了远程的影像诊断与会诊中心，这个呢是以我们的良乡医院为核心，良医院属于我们的区域中心，有1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作为这个成员单位都加入这个中心。同时呢我们还建立了远程的电生理诊断这个中心。今年4月份，这个像因为这个咱们防这个整个吧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呢也这个比较多，为了方便这个群体呢，就是说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大医院的这个专家的这种诊疗，我们今年呢在4月份又建立了这个糖尿病分级诊疗控糖卫士这个平台。 嗯， 那咱们接下来跟大伙儿来具体说一说吧，这些比如说远程会诊中心到底是怎么用。咱们先说一说这个巡诊制度哈。刚才这个张主任特别提到了，对于一些比如说上山区的这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于居民可能分散的比较广，不像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城区大家伙住的比较集中，这样的话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可以辐射周边几个这个我们说社区了。但是在山区，可能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承担几个村的这样的就近的医疗服务，那这个时候不可能说每一个村都设置一个，这个人员有点浪费，相对比较分散，提供了这样的巡诊制度，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不出村门口，虽然我们这个村现在没有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但是比较相邻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定期定时的派这种巡诊车，带着医生带着药物到我们村来，这样的话我其实也相当于在村门口就可以定时看到这样的医生和取药了。 对，是这种模式。刚才我说呢，配了这个巡诊车，为了也是进一步的促进这项这个工作吧。因为现在呢，国家的对这个家庭医生服务呢也是越来越重视，所以我们把这个入村入户和家医的服务工作呢进行了一个紧密的这个结合。去年呢，我们是这个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要以家医这个团队服务为这个为这个抓手，然后全面提升我们对山区的这个巡诊的这个工作。在刚才我说呢，原有配备的这巡诊车的基础上，我们去年又为9个这个山区又配备了这个家医的巡诊包。在这个巡诊包里呢，配备了一些简单的这些检查的这些设备，像可以有血压计、血糖仪、耳温仪、心电图机，还有一些这个尿常规的这些分析的简单的尿常规的这个分析的这些设备。同时呢，配备这巡诊包里呢还有一个这个平板这个电脑，在这个平板电脑里呢有家庭医生这个签约的这个协议。当我们入村入户的时候呢，可以和老百姓呢现场呢就进行这个签约。而且刚才我说的有那些设备，可以呢现场呢我们不只是到入这个村，而且入户有一些老年人啊行动不便，有些山区的人他那种半身不遂，长期是卧床不起的，那我们就把这个工作做到了他家里的这个床边，在他家里呢，刚才我说的这些设备就直接可以给他进行一些简单的这种检测，包括我们还给配备了这个便携式的这个 B 超。然后通过这些呢，现场采集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直接在那个传回他的这个健康档案，这样使健康档案更加这个更加真实，更加这个有效。我们是建立了定期的这个巡诊制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巡诊分队，假如周一去哪个村，周二去哪个村，我们都有这个巡诊的这个日程的这个安排表。所以这项工作吧，百姓非常的这个受欢迎。 不仅可以进村，而且对于行动不方便可能这种卧床的老年朋友还可以提供这种入户的服务。 入户对。 但是提醒大家，这些的前提啊，就是我们在享受这些服务的同时呢，如果你想要比如说更加长期的对于我们的健康进行一个监测的话，千万不要忘了签约我们的家庭医生。签约了之后，也想问问是不是我签约了之后，如果这个没到他巡诊的这日子，但是呢我身体有不舒服，我也可以随时和我的家庭医生联系，如果出门不方便的话，有没有考虑可能也能提供这种上门的诊疗呢？ 这个上门的这个诊疗，刚才我说了，我们主要是这个在这个山区在巡诊的这个过程中这个解决，因为签了家医了，就是那我的这个签约的对象和我的家医团队之间就有了这种更加密切的、更加这种连续的这种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对象他有什么这个需求的时候呢，可以通过微信，还有我们都有一个这个家庭医生签约的这个联系卡，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和我们的家庭医生和我们的这个团队呢进行联系， 随时可以沟通。 对，我们可以对他进行这个健康指导啊，用药宣传等等。 好，这个服务非常的贴心，不仅能够提供入村，还可以提供入户。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远程会诊中心的这种方式来解决我们现在这种山区可能人员分散比较广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也想问问像徐主任，您所在的韩村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咱们是如何使用这种远程会诊的这样的信息化设备为大家伙来服务的？ 是这样的，我们韩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也是这个 我们张主任介绍的这个十多家远程会诊单位之一。 嗯， 你比如说我们的 DR 吧，我们 DR 呢由我们的技术人员拍完 DR 的片子以后，直接呢就传输到我们上级医院的放射科， 嗯， 由他们的这那个放射医师给我们出具诊断报告， 哦， 然后我们再打印以后交给患者，然后呢非常方便患者，并且呢对我们呢也是个帮助，因为原来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基层呢可能招收一些专门的放射诊断医师呢是比较困难的， 嗯， 所以呢只能采用一些就是像这个多点执业的形式，请上级医院的医生呢或者是其他医生到我们这儿兼职来做这些放射的诊疗工作， 嗯， 毕竟呢就是说时间呢是固定的，然后呢医生呢也限制了医生的诊疗工作，并且呢对患者呢也是说你只能固定的日子来看病， 哦， 你再说谁得病是固定的得病啊，是想生什么时候生病就什么时候生病吧，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这样呢现在有这个远程这个会诊了以后呢，这样呢就是随时我们的片子只要在工作日都可以拍片，都可以传输上去，然后呢再给我们传输回来，非常的方便，对我们的基层的这个诊疗呢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 嗯，这个不仅提高了我们说这样的这种诊断的准确度， 对， 而且同时我觉得对于人力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节省。 对，的确是的。 嗯，不需要再让他专门到每一个村的这样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信息化的方式让这些片子在路上跑着，让我们的百姓少跑路了。 对，的确是这样。 嗯，那也想问问这样的这个我们说通过信息化的渠道远程会诊中心，我们拍片子到传给比如说上级医院的医生，然后呢他看完片子下诊断，这中间要等多长时间啊？比如说要等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其实我看病的时候其实患者也要等时间挺久的，这个中间的时间大概会多久呢？ 我们那个片子传上去，如果是急诊的话呢，他即刻跟他说一声，即刻就能传回，看完就马上传回。 嗯， 最迟呢也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这样子， 哦，就 能给传回来 了。 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说大家等候的时间也不会特别的长。 对对对，不会太长。 看来这样的远程会诊中心的方式也进一步的方便了我们很多这种村民就医的这种体验哈。 对，的确是。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房山，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准备了互动的礼物，就是由房山区卫生计生委所提供的长寿拍这样的一个按摩的小神器，如果您想要获得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长寿拍。大家伙儿发送长寿拍这三个字呢，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推送图片，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10-615-0822和010-615-0833把您的意见和建议提给我们的三位嘉宾。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我是演员张歆艺，

房山区的社区卫生服务现在到底发展的如何呢？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对于社区卫生服务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提给我们的嘉宾。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准备了五份非常精美的幸运互动礼物，是长寿拍，是一个我们说按摩健身的小神器。如果你想要获得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提出您的意见或者是建议，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长寿拍。我们今天呢，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上发送三个字长寿拍，也可以接收到我们的这个长寿拍的微信推送图片，您可以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哈。那除了微信公众账号这样的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把您的意见和建议提出来。同时呢，我们的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也可以随时收听和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还为您开通了腾讯视频、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一直播、凤凰新闻和今日头条等多个手机的互动方式，您可以通过这些客户端同步收看，也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通过弹幕发送给我们的嘉宾。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些问题。刘超越这个朋友在上半段的时候就想问问说，房山区到底有没有引进市里三甲医院的计划呢？张主任，您是不是先来回应一下，对于房山区现在的这个医疗资源，三甲医院的情况到底如何？这个我们说二级医院还有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整体的配合情况到底如何呢？ 好，目前呢，因为现在百姓吧对这个优质资源的需求呢也是越来越这个高，现在房山的我们这个长阳地区呢，这个人口呢尤其是从市里又这个搬迁了很多，也是为了给百姓呢提供更加的这个优质资源。引进这个三级院的这件事儿呢，我们目前是在这个酝酿筹划当中。 有这样的计划。 对，同时呢，这个还可以告诉各位这个听众，因为北京中药大学已经坐落到这个良乡，所以我们也是紧紧抓住这一个机遇。去年呢，我们的区政府呢已经和中药大学签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合作的这个协议，也就是把我们的中医院呢，然后委托呢中药大学由他呢来进行这个管理，也就是说通过充分发挥中药大学的这个优势，整体的提升我们区中医院的这个水平，同时呢也带动整个区域的这个中医的这个发展。 这个中医药大学的落户，然后呢可以用他们的这个资源，他们的师资，甚至他们一些学生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实习的情况， 对， 都可以服务我们房山区的这些百姓朋友了。 对， 您刚才也特别提到房山区现在有这样的三甲医院引进计划，现在能在节目里面透露一下吗？比如说是哪家医院，还是哪几家医院都有这样的落户计划呀？ 这个敬请大家关注吧。 好，现在还是保密阶段哈，但是这样的引进计划已经有了。 对， 那也想问问，现在房山区有这样的三甲医院能够为我们的区内的百姓提供服务吗？ 房山区的医疗机构应该说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这儿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像房山区呢，我们总共有医疗机构是982家，其中呢三家这个三级医院是有3家。二级院是有5家，一级院呢包括我们的卫生院呢是52家，刚才我说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4家，下设呢180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在3家呢这个三级院里呢，有1家呢是这个三甲医院。 哦，是哪家具体？ 我们目前我们的房山区中医院。 中医院是三甲医院。 三甲医院。 好，那除了这一家三甲医院之后，张主任也透露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日后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三甲医院继续落户房山，为我们区内的百姓来提供服务哈。田庚也想问问说，主持人好，嘉宾好，现在呢各个远郊区县啊卫生服务都做得挺全面挺好的了，但是还想问一下，比如说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不会有这种三甲医院或者是这种三级医院的上级医院的医生来定期为村内的百姓服务和出诊呢？徐主任，咱们韩村河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这样的比如说上级医院的医生定期来出诊的情况吗？ 这也是有的。 我们那个在我们区卫计委的一个领导下呢，不仅我们区内的资源是下沉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你像我们的房山医院、良乡医院、中医院都会定期到我们的社区中心去出诊，专家出诊。然后呢，我们呢还有这个对口支援工作，比如说我们跟那个北京的康复医院，它是一个康复的三级专科医院，他们的大夫也是定期到我们中心去坐诊，并且呢不光是在中心去坐诊，并且将这个服务呢延伸到了我们的社区站。你比如说像老百姓经常见的常见病、慢性病的这些专家，你比如说经常腰腿疼的骨科的专家、康复的专家、心内科的专家、神经内科、内分泌的专家，都会根据这个社区站，然后医生对老百姓的需求调查的需求以后呢，跟我们中心反馈，我们跟专家去提出的要需求，然后定期呢，他们就会到我们的村子里面去坐诊，这样呢，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哎，这些三级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是非常的方便的。 嗯，这些上级医院，我们说人力资源的这种下沉哈，也想问问张主任，是不是整个区得有一个统一整体的这种部署和规划，这样可能这种人力的资源才会更加的优质，或者说分配的更加合理一些。 对，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吧，这几年呢主要是通过医联体来这个促进这项工作，加强呢上下级医院之间的这个联动，也是充分发挥上级医院对下级医院的这种带动作用。这儿呢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区域医联体的这个建设情况。 嗯， 我们主要是从三方面呢来做这项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区级医院与市里的三甲医院这种联系，像我们的房山医院、我们的妇幼保健院，目前呢已经和北京的友谊医院，建立了这个对口支援的这种合作关系。我们的良乡医院呢和世纪坛医院建立起了这个联系。我们的这个北京呢，我们的中医院房山区呢中医院和北京中药大学的附属的东方医院建立了对口的合作的这种指导这个关系。这些三甲医院的专家呢，刚才我们徐主任也说了，他们是定期要到我们这些医疗机构去出诊，然后呢授课这个带教，这是区里要去够市里。同时呢在我们房山区，我们区域自己也成立了这个医联体，像我们以房山医院、良乡医院和燕化医院这个三个医院呢作为核心，我们是实现了东部、西部和燕山地区的医联体的这个全覆盖。同时中院，因为中院它的优势呢是中医专业，又做到了中医科的中医专业的这个医联体的这个全覆盖，这是第二个这个层面。同时呢我们又是加强了这个专科的这个医联体建设，像有两个紧密型的医联体，一个是良医院和长阳社区服务中心，这个我们另外呢今年上半年又建立了中医院和我们的刘立河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这个专科，像血液透析，我们的在这个友谊医院和良医院的这个帮助下，我们的园村也是在2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家建立了血透室。另外呢我们这件事呢也是在筹划，基本的框架协议呢基本上都已经那个拟定出来了，就是我们区内的这个区属医院和北京的口腔医院建立口腔科的这个医联体。 这个医联体其实也分了三个层面去建设，区内的和我们市里面的一些三级医院有这样的我们说医联体的建设，同时区内我们的医联体建设也是非常完备的，而且同时还有这种专科的医联体为大伙来提供服务。那这说到医联体就得问问季叔叔，这个季叔叔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跟我们介绍，好像提到过说如果在村里面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不好的病会给您转诊，这是给您转到哪儿啊？ 村里瞧不好的我们就转到那个房山 啊， 给开转诊。 开转诊，这个转诊想问问您，比如说速度怎么样啊？是比如说今天咱们在村里看不好这病，他是一般给您约第二天啊，还是说约下一周啊？多长时间能去这个我们说比较中心的这样的大医院看上病？ 当时就能给转， 当时就能给转， 当时就能给转。中心那点，然后中我们镇了中心医院去了以后，那中心服务站去了就可以看。要是到房山的那个当天就转了。 当天就能转，那就相当于第二天肯定就能去看上了。 第二天就看上了。要是我们那个镇的那个中心医院，你在下边瞧完以后 马上就过去就行了， 马上就能去， 那就能去。嗯， 徐主任，咱们这样的这个转诊服务是不是也有一个时效性的这种要求？比如说，基本上大概大家这种转诊的需求多长时间能够被满足呢？ 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是社区站的病人呢，需要转到中心的话，及时就可以。因为像我们张主任说了，我们有120，我们中心本身就有120。 嗯， 如果是急诊的话，说我们中心看不了的话，我们当时就能够跟我们的上级医院开通这个绿色通道，因为上级院的医务科就直接跟我们对接，可以点对点的对接，我们直接转诊到他相应的科室。 嗯， 是如果慢性病的转诊的话，也是在24小时之内，我们也跟他们就沟通了，能够第二天去找到他们看。如果是专家的话呢，我们去根据专家的这个 出诊时间 、然后给老百姓再预约这个就诊的时间。 好，也就是说慢性疾病即便是比如说不能实时的转诊之后，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也会根据比如说上级医院专家出诊的时间通知提前我们的这个村民朋友什么时候去。 对，每周呢咱们还有这个二级医院的专家到咱们那儿就 坐 诊、 啊、 都是主任级的主任的专家，非常大牌的专家。啊， 所以说如果不是特别着急这种慢性疾病啊，也可以等这种大专家来出诊的时候，在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解决这些问题。 你看我们每周三周二的都有。 嗯，好啊，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提到了这个家庭医生签约的问题，很多的这种家庭医生的签约可能都已经开始进村进户来完成了。那季叔叔有自己的家庭的签约医生吗？ 有。 您的家庭签约医生是谁啊？ 是西营服务站的那个陈秀梅陈大夫。 陈大夫。 我最早签是在中心那签的。 嗯、 在服务中心那签的以后签的赵大夫赵杰大夫。离西营离我们家近，挺方便。 啊、 所以我就上就转到西营了，到那 换了一个。 就给去了就给签就给签了合同。 嗯、 签了合同以后他们就把我那个档案给我审查一遍，以后给了我一个服务卡，就联系那个方式，然后那个给我那个什么手机号，陈大夫手机号给我了、 嗯、 有什么事呢就可以直接跟他联系。我举一个例子吧，有一就是四月中旬吧，我那闺女在香山教书，他坐车走，他开车走了，他那小孩的爸爸呢又出差了，这时候那孩子我一猫发烧了、 哦、 烧了到6点多，这时候上哪儿找去，我就赶紧给陈大夫打一电话。陈大夫说你呀、啊、先别上别人瞧，你先去中心给做一下那个血象，给检查一下血象。 哦，看看指标咋样。 看看指标怎样，你再瞧。家有药别瞎吃。我说家里有头孢别瞎给吃。说你先去吧，给检查去吧。当时我说这么早，说没事，那点有值班的。等我去了以后，有一个女大夫就告诉我说你要是挂急诊得上这个收费站收费那点。 嗯， 我就给挂了急诊，看值班的张大夫就给我开了条到那个化验室。一小伙子就挺热情的，就给那孩子，也挺和蔼的，他哄着吧，小孩刚、 嗯、 刚4-5周 啊、 哦，他怕扎，他要哭，我不哭，叔叔给你扎，哎，他挺和蔼的，这么着也没哭，就给检查，检查以后几分钟出了结果了，我拿着马上回去，来回来一走，我折腾，还是骑着那个电动自行车、 嗯、 电动三轮车给他带回去的，不到1小时去了以后，把这个指标，把这袋子那让大夫一瞧。开着药又说得吃血象有点高、 哦、 得吃点消炎药，就给开了点，几天就好了。要不也他爹妈在家又不该跑儿研所吧，又这儿这儿的，然后病没瞧怎么样，又染招上别的病，所以呢在这儿瞧呢，他不那样说那家庭医生吗，不管给我瞧，而且我还有一个90岁的老母亲， 嗯， 还有这个孩子，这些事老都给他打电话。陈大夫呢接上我嘴就给我打电话，你血糖现在怎么样，来给你测测血糖了，给我量了，还给我检查一下体重，给量了胸围，腰围瘦没瘦，检查问我那个那吃的怎么样，吃的那个遛弯没遛弯，老督促着我。见了这个家庭医生以后啊，我自个就觉着有了保护神了，就是不管是医生他也是我亲人了。跟家人一样了，有什么事直接跟打电话，他马上就给我指导。 嗯， 完了以后呢，我所以这我们那些家里头的健康都全凭着这个 家庭医生来帮您操心了。 又是朋友又是大夫，而且、啊、比我闺女都强，他打听我到时候就给我给我这个 定期的也打电话问问。 对，不嫌脏，光硬脚，怕我得那个那个那个那个糖尿病足，哎，挺特别。 贴心。 嗯，这个家庭医生的服务啊，听得出来技术也是挺满意的、 嗯、 而且不光是给自己做一个健康的守门人，同时这家里面的老母亲啊还有这小孙子啊同时都给管好了。 对， 那也想问问徐主任，像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像咱们的韩村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多少这样的签约居民呢？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本身那个家医听医生签约工作呀，就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现在呢，我们中心呢一共有27个行政村，一个居委会。然后呢，现在我们签约了是13106户。 哎呦， 基本呢总的签约率是在50%左右。 嗯， 但是呢，像季叔叔这样呢，有慢病的，像什么贫困家庭、计生特殊家庭这些重点人群呢，我们的签约的人基本呢按照北京市要求已经达到了90%。 嗯 啊，所以说呢，我们的中心呢也是建立了29支团队，像我们有社区站的，就以社区站为团队，负责这个村的这个家医签约工作和服务工作。然后呢，没有站的村呢，就由我们中心的医生和护士组成团队，然后呢进行覆盖这些工作。然后呢，我们也是呢，就是说尽量的把这个签约工作呢，既然签约要履约，把这工作做实。所以呢，我们也是呢，就是在我们乡镇和各村的配合下呢，到各家各户去进行健康档案的核实，然后呢进行签约，发放这个联系卡、电话、签约的单子、建把核实档案。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提高着我们这个社区医生的这个技能和水平，因为签约嘛，你要履约，所以呢，对咱们的社区呢要求就比较高，所以我们就给他们培训了，像营养师的培训、心理咨询师、健康师的培训，像季叔叔这样的到我们那儿去，社区医生就会根据他的饮食、运动啊、营养这个各个方面呢，疾病啊、慢病的预防方面给予指导，更好的呢，把这些人群呢，共同的管好、管理好。 嗯，听得出来，这个家庭医生的这个签了约之后，其实身上的这个担子也变得更重了。 对对， 平时也需要学习更多的这种知识哈。啊，那刚才徐主任说了，总共签约了10000多户、 嗯， 这个咱们总共有多少的签约医生要为这10000多户的居民服务啊？ 哎呀，咱们现在呀，医生不太多，咱们用才是40个医生， 啊、 连防保医生都算上。 但是服务这么多居民朋友， 对我们是尽量的。从重点人群入手，尽量呢是做到呢迁移户呢尽量是落实一户， 嗯， 然后呢再去采取一些其他方，比如说我们进行健康教育的宣教，因为我们每周呢都会到各村去进行健康知识的宣教，让老百姓认识到，哎，这个健康是自己的事，你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嗯， 你要自己从主动的去关注自己健康，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好健康的管理工作。 嗯，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人比较少，但是服务的居民数量可不少。 对， 那下面得问一问这个张主任了，既然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这个人手有缺陷，人手呢有短板，同时这压力责任又非常的大，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在政策上对于他们是不是也得有一些倾斜，让这些基层的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我们说他们的劳动价值得到体现，同时也更有干劲儿啊。 确实是，现在呢随着这个对基层工作的这个越来越重视，工作任务呢也相应的这个增加，尤其呢这次这个加一这个工作这个推出以后，在这个基层人员这个短缺的这个问题呢，是矛盾呢也是日益的这个突出，事业要发展，但是呢人才呢是第一支撑、第一保证，怎么围绕着这个事业发展建立一支这个相匹配的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呢，这个应该说呢是我们一直非常关注的、非常重视的一个这个课题。 嗯， 那就是说怎么把这支队伍这个建设，怎么建设好，我们这几年呢也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吧。一是咱们一般说这个事业留人，常常说这个说这个留人常是三句话，是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和这个待遇这个留人。 嗯， 在感情这方面吧，我们肯定是基层，对基层人员这个非常的这个关心、这个关爱，怎么能够呢让他们有一个规划好一个职业这个发展，每个人呢都能看到我的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这样呢使让他们有一个前进的这个动力。另外说从事业留人呢，我觉得因为基层现在国家呢对基层越来越重视，所以我觉得基层呢还是大有这个可为的 发展空间的。 对对， 嗯， 像我们从2007年的时候开始引进大学生，